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2号星期四，农历10月2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城市基层党建和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党建工作等事项。 推动六中全会精神进课堂，北京教育系统万名思政课教师同备一堂课。 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国新办发布会详解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北京、河北采取4项措施，方便北三线两地通勤人员出行。 2022年本市代办32件民生实事，邀请市民网上投票。 本市开始实施京六 B 汽柴油标准。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研究城市基层党建和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党建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面提升党建工作质量，践行为民服务宗旨，引领城市基层治理，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要健全完善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制度机制，坐实党建协调委员会，扎实开展双报道，以接诉急办为主抓手，集中攻坚基层治理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持续抓好2个关键小事，老旧小区改造等高频民生问题，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为基层减负。会议听取了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党建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推动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党建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前列，持续提升2个覆盖质量，让新的社会阶层组织中的优秀人才凝聚在党的周围，以党建引领行业治理，发挥党组织作用，围绕首都发展，提高党建工作实效，聚焦服务社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深化党建引领行业监管，保障新就业群体权益，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探索形成北京经验。会议听取了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带头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加强分类指导，督促各部门党组党委落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强化担当作为，加强人文关怀，加强工委自身建设，抓好巡视整改。会议听取了全市民办学校党建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办学治校全过程，要帮助民办学校办好思政课，推动学科类培训机构改革转型，以党建促规范提升，提高民办学校办学水平。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在第30个国际残疾人日即将到来之际，昨天下午市委书记蔡奇会见第6次北京市自强模范暨扶残助残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与他们合影留念，并向全市残疾人朋友、残疾人工作者和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的各界爱心人士致以问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一同会见。蔡奇说，各位自强模范坚韧不拔、乐观向上，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令人钦佩的业绩，是全市人民学习的榜样。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激励更多残疾人为实现人生价值而顽强拼搏，为首都发展贡献力量。各位助残先进舍己为人、广施善举，激发了社会正能量。蔡奇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残疾人冷暖放在心上，扎实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努力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首善之区。各级残联组织要当好残疾人的娘家人，多为残疾人办实事，让助残善举成为城市的亮丽风景线。 距离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已经不到100天，希望大家同全市人民一道，以主人翁姿态投入迎接冬奥各项工作中，展现首都残疾人奋发自立的魅力风采。为倡导平等、参与、共享的现代文明社会残疾人观，我市已经开展6次自强模范暨扶残助残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本次共有25名自强模范、45名扶残助残先进个人、30名优秀残疾人工作者、30个扶残助残先进集体和20个残疾人之家获表彰。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学习扩大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交流研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深刻认识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重大意义。要结合学习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第6次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重要制度载体，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履职尽责，努力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不断开创新时代北京人大工作新局面。 新时代，新征程。 北京教育系统学习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报告会暨思政课教师同备一堂课活动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全市上万名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集体备课，推动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融入学校思政课教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松首先就学习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主题报告。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瞻在学习后说， 进一步领会全会精神如何在未来的民族复兴的大业当中，青年人所应该具有的这样一个历史的位置和应该贡献的这样一份力量，让自己未来的研究能够与民族与人民的生活与信念能够紧密地联合起来。 之后来自海淀区实验小学、北师大二附中、北京二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名师面对不同学段思政课教学进行备课指导。全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专兼职教师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参与线上学习，累计收看量达50000多人次。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虎生教授说， 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来讲，要深刻的领会决议，把决议放到党100年的奋斗历史中去，放到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去来讲清楚。 据介绍，市委教育工委将组织专家编写六中全会精神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的工作建议，供全市思政课教师参考使用。市委教育工委宣教处处长寇洪江表示，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组建师生的宣讲团，开展师生宣讲短视频的征集活动，举办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论坛，将学习活动覆盖到每一个党支部，每一名党员，将广大党员干部师生的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六中全会精神上来。 新闻广播消息，市政协日前举办文化讲堂活动，围绕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进行专题学习。委员们表示，中轴线申遗保护作为北京老城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抓手，对推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意义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中轴线申遗对首都核心区规划实施、推动北京老城整体保护、提升城市街区文化保护更新等的重要作用，为推进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贡献政协力量。 2018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确定了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拉开了序幕。从第一批北京市的主要党政机关搬入副中心，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总部基地落户副中心，这里逐步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之一，也在着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 今年11月26号，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对副中心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下一步城市副中心将聚焦科技创新、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四个主导功能，贯彻落实意见精神。请听报道。 意见对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出19个方面、22条相关任务。北京市配套制定了任务清单、项目清单和政策清单。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树强表示，副中心的科技创新方面将加快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应用示范项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新一轮先行先试政策将在副中心落地实施。行政办公区2期也正在推进建设， 争取明年或到后年吧，陆续的第二批的这个行政机构将搬到副中心。我们第一批搬了1/3，还有2/3，第一批搬了15000人左右吧，将还有30000人，进而带动更多的中心城区、核心区的人啊疏解到副中心来。 环球主题公园开园后热度不减，崔树强说，作为副中心重要的文化旅游地标，2.2平方公里的2期工程也正在谋划建设中。 主题公园它原来计划是要建7个酒店，那现在大家知道只建了2个酒店，因为有疫情的原因，和它第一期刚刚开园，它最高才3万人，它峰值设计是能接待11万人。等这个冬季过去，可能呢带来的更多的人气，如果一天能有10万人，一年上1000万人规模的游客，将对整个副中心的发展，进而带动周边的发展，会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意见里明确提出，城市副中心要打造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目前大运河北京段和河北段已陆续实现通航，明年7月就可以实现京济段全线旅游通航。河北省副省长胡启生说，将构建北三线与城市副中心一体化生态格局， 统筹推进潮北河、北运河等主要河流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生态廊道保护与修复工程，协同共建大尺度生态绿洲，构建有森林公园、郊野公园、湿地水系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介绍说，针对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基础和实际需要，意见提出要赋予更大发展自主权，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改革方面呢，主要是探索呢土地管理利用制度的改革，推动不同的产业用地类型的合理转换，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的供给。在开放的方面呢，重点推进的服务业扩大开放，支持高水平的贸易便利、投资便利等政策在城市副中心先行先试，开展的国际人才服务管理的改革试点与重点领域国际职业资格认可试点。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河北、北京共同出台4项举措，便捷北三线两地通勤人员出行，其中包括提升混合安检为前置安检，针对三河燕郊地区每天有950辆次进京公交车、日均搭乘2.5万人进京的实际，在燕郊设置了2个进京公交车集中检查点，派出160多名警力，一次对8辆公交车进行检查，已检车辆人员直接通行北京检查站，不再重复检查，全力保障交通秩序畅通有序。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2年北京市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网上投票活动昨天正式启动，下周二之前，市民朋友可以登录首都之窗参与票选。项目包括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方便市民出行等8个方面。教育和医疗养老方面，北京拟新增中小学学位20000个，新建2000张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建设4家安宁疗护中心，增加床位200张。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免费筛查病种有望从3种提升到10种以上。住房方面，拟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5万套间，竣工各类保障房8万套间，推进解决10万套历史遗留住宅项目办证难问题。提高市民生活和出行便利方面，新增300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300家医保定点零售药店，拟建成不少于25万个电动自行车安全充电设施接口。保障公共安全方面，持续推进急救设施建设，加大 AED 应用培训力度，逐步建立无障碍公交导乘系统， 完善110、122、119等紧急热线和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文字信息传送、语音呼叫功能，方便残疾人咨询求助。环境提升方面，拟建成10处百姓身边的全龄友好型公园，加快博物馆之城建设，打造21条漫步北京文旅骑行线路。 2022相约北京。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志愿者场馆和岗位培训昨天在北京邮电大学启动，共有18个志愿者来源单位的800多名公共区志愿者集体参加。培训工作将在后续2个月内围绕通用培训、场馆培训、岗位培训和专业培训4个部分开展。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联通了解到，北京冬奥会所有竞赛场馆的通信机房目前都已经完成检查评审。冬奥通信标准机房使用节能绿色环保材料，还增加了数字化技术含量。截止目前，北京联通已经对冰之帆、冰丝带、冰立方、雪飞燕、雪游龙、首都体育馆、五棵松体育中心等9处符合冬奥机房标准的机房进行授牌。其他机房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评审和检查，预计年底前全都完成。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近日为东升镇等第一批4个街镇配备常驻式市场监管领域服务专员，做细和企业的服务对接，护航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昨天探访东升科技园机器人企业，来听报道。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以原有企业服务顾问以及企业服务专员双层级服务模式为基础，叠加了第三层级派驻街镇的市场服务专员，主要承担对接街镇、信息归集传递、协助接诉集办3大工作职责。坐落在东升科技园的9号公司，2015年收购了平衡车鼻祖美国赛格威，2020年科创板上市，展厅摆满了他们研发的全地形山地车、自动割草机器人、警用平衡车、智能跟随平衡车等车型。对9号公司来说，派驻在各街镇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常驻式市场监管领域服务专员，让沟通更便捷。公司公关经理张灿举例说， 以前呢，我们这些产品如果要上市的话，可能会提前去跟市场管理局去沟通，这样他们如果派专员，相当于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到，这对于提高我们的企业市场的一个经营效率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我们需要时刻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于一些产品质量政策方面的一些新的动态，就比如说，然后如果未来北京这边是否有短交通泥或者机器泥标准制定，希望让市场监督局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制定行业标准啊。 目前海淀区有将近24万家企业，通过市场服务专员建立企业服务信息双向反馈机制，定期梳理呈报企业实际经营状况。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经济服务办副主任王健表示，这个制度将有效助力企业解决高质量发展等的共性难题。 比如说从登记注册、董事会变更董事了、总经理了、股东增资，他的这些政策相关的咨询，那直接咱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比如说后期要做一个广告，在宣传语方面呀、跟广告法相关知识方面可能需要一些解读。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优化市场监管领域服务专员派驻制度，争取在区内所有29个街镇派驻专员。 新闻广播消息，为了更好地方便企业群众办事，石景山区政务服务管理局近日推出电子证照服务，身份证、户口本、居住证、营业执照等常用电子证照可以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互认共享。企业群众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和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只需要刷脸授权窗口办事人员调用电子证照就可以办成事。目前电子证照服务已经覆盖石景山区全部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昨天起，京 6B 汽柴油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国四排放标准、高排放机械禁用区扩大等3项标准政策正式实施。目前，中国石油北京销售公司2座油库、130多座自营加油站的京 6B 标准汽柴油全都完成置换。据了解，京 6B 油品标准置换目前不涉及价格调整，而且也不会在油耗上有明显变化，但是却能大大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 房产机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1月，北京二手房住宅成交量约10352套，同比仍有所下降，但成交量比上个月回升了大约15%，这是连续7个月下降后，年内北京二手房成交量的首次回升。今年10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经跌破10000套。 副中心通州区的人口到去年年底达到184万人。比2014年开始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时增加了近36万人，而中心城区6年间人口下降了15%，也就是说，通州区平均每年承接疏解约6万人。 故宫博物院2022年年票计划昨晚8点起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对外发售，但直到昨晚10点还没有人购买成功。故宫在10点20分发布公告称，由于技术故障紧急停售年票，恢复时间将另行公告。由于对年票销售的预估不足，请观众谅解。 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从昨天开始在北京保利剧院连演5场。话剧改编自12年前的同名热播剧，由北京保利携手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创排，讲述上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复杂惨烈的中国革命史。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秦倩，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西部地区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海淀一小区业主反映开发商未按规划建设并开通道路，影响居民正常出行。 这边的居民要往东走的话，还得绕这么大圈才能过去。 进返京新规实施满第一个14天周期，多位环京通勤人员反映拥堵时间有所减缓。 比之前查三证和核酸的时候倒是快了一些。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海淀区西北旺镇首创天悦西山小区的业主陈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建成于2018年，业主们入住已经3年，但是当初规划的一条小区内南北走向的道路至今没有开发，也没有按照规划要求打通，这让居民们的出行不便，而且还增加了周边其他道路的交通压力。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首创天悦西山小区位于北五环外的西北旺镇，业主陈先生指着规划图纸告诉记者，原本小区3号楼与4号楼之间规划有一条南北走向贯穿小区的道路。 这小区是整个是一个小区，但它中间是规划的有一条南北向道路。 然而，陈先生说，业主们入住3年了，这条路都没有被开发，也没有打通。记者在道路最南端的入口处看到，这里有保安值守，必须出示小区业主的出入证，人车才能入内。记者跟随陈先生进入道路，看到这条双向两车道的路没有示画任何交通标线，地图上也没有标注这条路的路名。目前，路的北口被铁丝围挡围着，无法通行。陈先生告诉记者，小区所有的车辆都只能从南口驶入小区南门外的丰秀东路。这也增加了丰秀东路的压力。 现在这两个出入口都得从这边出，你比如说这边的居民要出去要往东走的话，还得绕这么一大圈才能过去。 根据陈先生提供的规划图纸可以看到，3号楼与4号楼之间确实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北侧道路尽头处标注着预留开口的字样。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2014年发布的建设项目规划条件中写道，应结合项目建筑布局，在项目用地内设置宽度不小于9米的南北向道路，并与北侧路口相衔接，与项目同期实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那为什么小区建成交付已经3年，这条道路还是没有开发？ 记者首先询问了属地西北旺镇政府规划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这边不太清楚他这个。 随后记者致电小区的开发商首创置业工作人员，表示 这边马上联系一下，后续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回复您。 但是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首创置业方面的回复。针对首创天悦西山小区的道路规划等问题，记者在发稿前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发函了解详情，后续情况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11月17号零点起，进京新政实施后规定，环京通勤人员首次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此后每次进返京持14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12月1号第一个14天周期已至，有多位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3反映近期他们的环京通勤状况。每天通行白庙检查站的市民李女士说，进京新政刚开始实施时，不到一公里需要花费将近4小时，现在缓解了许多，但还是需要1个小时。 自从你们来采访之后好了几天，然后现在又堵了，过那检查站不到一公里将近1个小时。 每天通勤经过澹台公安检查站的王女士也有同感，她希望检查站在早高峰时段保持足够的人手。 比之前快了一些，现在40分钟左右吧，但是还是慢。有记者来采访，他们就多增派点人手让检得快一点，平时可能人手就不是那么多。 李女士告诉记者，由于环京通勤人员经过检查站时检查内容多，花费时间也比较长，除了检查效率慢，还出现了在同一个检查站不同的检查人员要求不统一的问题。 这些检查站的人员对这个政策解读都不同，比如说什么核酸啊，有的就是说非得要求你有48小时内的，我不管你是不是什么环境，咱们现在这么先进的网络技术，通勤的这些码呀都归总归总。 记者致电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反映情况，工作人员建议了解环京人员通勤问题可以直接拨打110，110接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人比较多，而且这个检查站现在的程序比之前来说要繁琐一些，有大面积的拥堵，这边会通知办案的民警在现场疏导交通。 另外，记者尝试将市民提出的希望规整信息的建议反映给北京健康宝的管理单位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表示 提建议您得通过1235那边统一口径。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市民热线12345，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北京健康宝必须是另外的一个软件网络平台设置，信息技术再高超他也做不到刷身份证能看到您的健康宝是否绿码。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会将希望统一检查要求、加派检查人手和升级检查系统的建议上报，后续通行检查会如何调整或改进，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于飞，感谢您的收听。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中国移动摩百合上线5G 放映厅，全新观影模式，开启居家观影新世界。9月30日起，玩命三日，龙门下全网首发上映，来移动摩百合，等你一起解锁。北京移动手机 APP 首页下滑至5G 放映厅。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全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全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加装分期聚会来袭，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额度最高50万，期限最长5年，更有数十家加装合作商户供您选择。农行加装分期，分担现在，分享未来。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官网。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